手脚发麻的症状得到缓解，不灵活的局部肢体感觉发热发胀了，还有那个肩周炎啊，腰肌劳损、骨性关节炎，还有颈椎病的，首次使用以后疼痛便减轻。 嗯， 另外呢，有软组织损伤的、红肿的现象呢，也得到了降低。 嗯， 其实这些情况呢，真是太多了啊，也说不过来了。 没错。 总之呢，就是看到大伙儿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减轻了痛苦，收获了健康，我呢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要是能让大伙儿使用一辈子，那我都愿意。 嗯。 但是有些事儿，我老太太呢也无能为力，毕竟当初生物场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没有投资方的支持，我们呢也研究不下去啊。那么所以呢，人家三甲医院现在花大价钱引进了，做一次收费个几百元，那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呢，我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大家伙呢真正感受到什么才是最聪明的方法。咱们那点退休金呢啊，何必呢咱说把这点钱都花在打针吃药上呢。 嗯， 你花钱你遭罪不说，日子你还过得紧巴巴的。这个老话也说啊，这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那我们这一代人可不像这些小年轻的花钱呐，大手大脚的。其实我就看到很多老同志啊，这日子过得真是精打细算。可即便这么个过日子，也没个大病大灾的，到最后一算下来，哎，钱也没了。 嗯，怎么没的呢？ 嗯，那就是我在那个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他给我算过一笔账。 嗯， 他以这个糖尿病啊，以这个病例为例，他说扎上胰岛素的患者，按每天每公斤 0.5 到 1.0 单位来注射胰岛素，假如这个人的体重是60公斤，每一次注射胰岛素呢是35个单位，那如果选用价格适中的诺和瑞30为例，每一支呢它是86块钱，每天呢打两次，那就是70个单位，那么一个月就需要打2100个单位，那这个花费呢就需要602块钱。 嗯， 那糖尿病患者血糖的试纸一天得三个，一个月呢就得90块，针头、消毒的酒精、医用的棉签，还有血糖仪平均的消耗，每个月呢再加上50块，那么合起来呢每个月就要将近800元。如果说不扎胰岛素，选择联合使用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那么一个月的花费也在400元朝上。当然，这其中还不包括你偶尔到医院挂号啊、咨询呐、哎，同时呢还患有其他疾病你所花费的钱。 嗯， 初步算来，那么一个人一年就要花上近万元。那么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大概呢现在是 1.2 亿。 哦， 而且呢现在在逐渐的递增，这药厂呢每年就千亿的收入了。那么最后我这位朋友他痛心疾首的就说，都说老百姓没钱，仅药费这一项就把大伙儿兜里的钱掏的是干干净净的。当然这话呀虽说是极端，但是却也是事实啊。咱们大伙儿也能感受到，你挺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得又得往医院跑了。 嗯 啊，那么你往医院跑，好点的你住两三天院，你病情严重的危急的你就得上手术台。啊，出来之后继续还得打针吃药。你过两年病情反复了，你还得去医院。所以你就在这么一个 情形下可以说无限地在这个怪圈当中徘徊。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去巴马考察研究的时候，刚进村就见到一位老阿婆，她在家门口啊纳鞋底儿，我就跟她聊了好长时间，聊了半天我才知道这老人呢，哎呦105岁了 哦，高寿啊， 纳鞋底儿，那得使多大劲儿啊，是不是？所以我就问她了，我跟她聊什么呢你知道，我问她知不知道医院，她说我知道但从没去过。他就跟我讲，我们村子里的人呢，基本上没人去医院。我们要是不舒服了，就上百魔洞去坐坐，去盘羊河打点水喝，到那个村西边的那个半山坡上晒晒太阳就好了。当时他这话呀，让我是十分的不解。可是在后来几天的考察当中，我还真是信了，因为当年村里的百岁老人有10多位，那就给这些老人们做做血脂啊、血压呀、还有血糖的这个测试，以后发现他们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是骨密度的问题。咱们现代人很多人不是都骨质疏松吗？哎呦，他们那儿的百岁老人骨密度啊，相当于外头的60、70岁的人的骨密度。很多那个80、90岁的人，我跟你讲，这个是让我最佩服。满口的牙齿，满头的黑发。你说能吃啊，能嚼啊，对不对？你没牙你咋吃啊？依然还能走10几里的山路，还能上山砍柴。不光是这个了，咱们现在60、70岁的老年人都说记忆力下降了，那儿的老年人记忆力非常好啊，就跟你聊天的时候就说小时候跟哪个小伙伴玩闹的那些个事儿，记得个一清二楚啊。再想想咱们其他的，咱们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别说以前的事儿记不清了，这手边的东西你刚放下了，你回过头是不是就找不着了？ 爱忘事儿。 可不是吗？根据统计，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有 86% 以上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那咱们说这个人的脑细胞它是固定的，凋亡之后不可再生。人呢上了年纪，你这脑细胞就开始凋亡，脑组织体积重量它就开始变小，其实这个也很正常，老了嘛，对不对？你方方面面跟年轻人当然不好比，而能把它的萎缩程度称之为一种病态，这人呢上了年纪，脑细胞呢就开始凋亡，脑组织的体积重量就开始变小，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能把它的萎缩程度啊称之为一种病态来说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萎缩的程度超前了。 那是什么造成这种萎缩的程度会超前呢？ 那我们总结下来呢，差不多就是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啊，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等等，这些呢是影响到脑部的供血供氧的这些个病。你即使是仙人掌生命力这么强的植物，你把它放在密闭空间，你就不给它浇水，这仙人掌它还会干巴呢。更别说脑组织这么脆弱这么敏感的东西了。这是一个。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路的时间。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地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再一个呢，咱们这些人呢，打几岁啊？打小的时候，现在的小孩动不动就挂水了。 嗯， 我们这一代啊，这个三四十岁开始也得病了。你们呢，我也不说了啊。从年纪轻轻就开始吃药的话，你到年老了得吃多少药？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得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些老同志，罹患脑萎缩的概率远远大于没有慢性病的老人。因为很多的药物啊，对神经系统的伤害很大，或多或少你总吃这些个药，它就会加剧脑细胞的凋亡。那咱们听到这个问题，咱们老同志谁愿意得脑萎缩呀？ 嗯， 大伙儿可能会想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脑萎缩到底能不能够逆转啊？我自己觉得我有了，丢三落四的啊，买了青菜付了钱人回家了，青菜还在菜场呢啊。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曾经也认为是不可逆转的。 嗯 啊，你说你这个花开了它败了，我还想看看这个花开啊，还能让它败了让它再开吗？对不对啊？ 嗯， 我都老年痴呆了，我让它再脑子清醒啊，这个脑子很灵敏，这不太可能啊。但是直到我在巴马这个地方，我就得到了启发。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那当时我们在那个巴马呀调研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对母子啊。这个母亲呢似乎就是腿脚不便，但是呢这山里的道啊不太好走，你要是说推轮椅走山路的话，那真的是危险。哎呦，这个女同志的儿子特孝顺，每天呢就背着她母亲去百磨洞里坐一坐，或者呢去晒晒太阳。而且呢这个儿子胸前挂个大包， 嗯， 里头呢装满了干粮跟水。隔一会儿呢他就问他妈，渴不渴呀，饿不饿呀？而他妈妈呢就摇摇头或者点点头，一句话不带多说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他们娘俩啊，那就会打个招呼，慢慢的呢也就熟起来了。我就问那小伙子，我说你母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哎，这小伙子就说了，他说叫弥漫性大脑皮层萎缩啊。现在呢这个智力呀、记忆力呀和行为能力呀，就是说他妈妈哎都已经受到影响了。他说他妈妈以前还是个小学教师，爱看书，现在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连自个儿的儿子都认不出来了。 嗯， 儿子就说了， 哎，不瞒您说，我各大医院都跑遍了，但所有的医省专家都跟我说，这个病没有办法治疗，只能是尽量的控制。那么，用药用来用去的就只是一些营养神经的药，而且一点效果都没有。他说我母亲这个人一辈子自尊心都非常强，他说我知道让他跟一个废人一样活着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侮辱。也不知道他打哪儿听到，听别人说巴马当地的人不光是长寿，而且脑萎缩比外头的人延后了至少有30年，所以呢他就带着他母亲就过来了，到这儿来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效果。那一听到这事儿，我就感兴趣了，我就问他，那你妈妈这儿现在有点效果没有啊？他说有啊，我妈病了之后啊，性格变得特别古怪，也不让我们任何人靠近，一句话要是没说对，他就对我们挥拳头嗷嗷的吼啊。现在来这边了，至少他这个人平静多了。 哦， 后来呢，他们在那边待了差不离有2个月左右吧，我发现这小伙子慢慢的他不再背他妈妈上山了，而是换成了搀扶。哎，在他的搀扶下，他妈妈能够慢慢的蹭着往目的地走，而且逐渐的我发现他妈妈的脸上有了点笑容了。 哦， 所以这小伙子每次看到我都挺激动啊，那回特别激动的就跟我说，哎，爷，我跟你讲啊，我妈现在说话虽然还不能表达，但是我能觉得出来她知道我是她儿子了，她也懂得我是在帮她了。那差不多一年后吧，啊，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北京处理一些事情，那个小伙子给我打来电话，他电话里告诉我，他说姨啊，我妈妈基本上恢复健康了，能认出人来了，也能写字儿了，记忆力呢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话呢虽然他说的比较慢，但是句跟句之间明显的是有逻辑性了。 哦， 当时我听了他这个电话我非常的震惊，于是呢赶紧安排好北京的一些事务之后，我们调研组又回到了巴马。那就是这一次我们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了巴马的高地磁场，经过我们对巴马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进行研究啊，发现在这一种强度的磁场的作用下，休眠状态的脑细胞会受到刺激，开始缓慢运行，继续刺激呢，运行的速度就会逐渐加快，直至活跃程度恢复。而这个脑细胞得到修复和激活后，脑组织也会逐渐的充盈，那么逐渐的就恢复了接受信息啊，发出指令的这些个作用。所以生物场治疗仪在342例脑萎缩临床试验中大获成功，基本上用生物场治疗仪，脑萎缩患者的记忆力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行动就会慢慢的不再那么迟缓了，开始变得利索了，情绪控制就会逐渐恢复正常，也就不会出现痴呆的状态了。如果再继续智力也好，语言组织能力也好啊，不说能像那些从小就在高地磁场的影响下生活的巴马老人一样，但是却也都能恢复到至少同年龄应该有的状态。 确实生物场治疗仪呢把很多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了。 这话说得好，我爱听。这个巴马长寿村它独特的高地磁场，它还能使阳光中释放一种独特的远红外线。这个呢也是咱们生物场治疗仪能释放出来的远红外线。那么这种远红外线具有非常好的消炎杀菌的作用。 那这个远红外线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啊，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巴马考察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几十位巴马人的血液作为样本进行细胞的检测。 嗯， 我们惊奇的发现，在当地啊，这个上至100多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子，细胞从未受到过任何细菌病毒的侵扰，一点内毒素都没有，就像一片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净土。即使是外来人员带有感冒的病毒细菌传染到当地人了，那当地人呢，他们也会迅速的自愈。没有病毒细菌，那身体自然也不会出现各种炎症。 嗯， 所以啊，当地人从没有因为炎症诱发各种慢性的疾病啊，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啊，诶，这个当地人怎么不受细菌病毒的感染呢？我们在考察当中，我们就发现巴马人都非常喜欢晒太阳。后来呢，我们用光谱仪观察才发现，这个整个村子都被包裹在红光之中。那么这种光线我们又称之为叫远红外线。 嗯， 这是一种不可见的光，就是肉眼看不到，波长呢在8到15微米，而这一波段的红外线它具有杀菌消炎的作用。所以啊，巴马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无菌厂，所以即便当地人干活受伤之后，他们也不用药，也不包扎，也很少有感染的现象发生。后来呢，我们模拟了8到15微米的这段红外线，发现在它的照射下能产生深度的热效应。那咱们的细胞感受到这种热源后，立刻它就变得特别的活跃。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当这个红外线接触到细菌病毒后，细菌病毒呢很快的就会失去活性。所以咱们生物厂治疗仪释放出来的远红外线，就是复制了巴马这种远红外线，消炎杀菌作用非常的强。那么在生物厂治疗仪投入临床实验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位老师。 嗯， 他得的是那个咽炎，这是老师的职业病了。 哦， 啊，按这个老师的话说，他这病啊就是吃那个粉笔灰吃出来的啊，得病20年，也折磨了他20年。每天早起的洗漱最为痛苦，只要牙刷碰到嘴就开始一直干呕。最害怕的就是变天了，天气变冷，黏膜下结缔组织就开始增生，呼吸呢跟着就会变得困难。所以他跟我说自己感觉长鼻子是一点用都没有，他全靠嘴呼吸，每天呢就感觉这嗓子眼啊干得要命，还总是痒痒。那么到后期讲课他不能超过2堂课，否则这一天肯定就说不出话来了。 嗯， 那么这些年为了治这个病，各种药他还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啊，各种抗生素也吃着，兜里还随时带着喷雾剂，可是效果一直不太好。最后呢，他自个儿都把自个儿给治怕了啊！即使呢，他了解了生物疗法之后，他这个人呢，怀疑心重，也是问东问西的。后来上我这来问我来了，说徐主任呢，这生物疗法真能把我治好吗？ 嗯， 我笑一笑，我没回答他。 哦， 那我让他干什么呀？我让他背靠着治疗仪，啊，这样做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仪器释放出的纳米远红外线直接作用在他的咽喉增生的这个地方。不到5分钟，这病人他就跟我说嗓子眼不那么干燥了。这个病人没有表现出平时习惯性的干咳以及清嗓子的动作， 不咳嗽了。 嗯，没清嗓子也没咳。 嗯， 等这个辅助治疗完，他特别兴奋地跟我说，黑大夫啊，这20多年里都快忘了没病是啥样的了啊，有病他记着，没病啥样忘了。 嗯， 他说我现在特别精神， 嗓子里也不干了，他用生物场治疗仪两个月，然后再上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啊，嗓子喉镜检查，大夫都觉得惊讶，他那个黏膜没有充血，舌根部的淋巴滤泡也不再增生了。其实呢，我们说像这位老师的咽炎，我们在临床上还有很多的啊，除了咽炎之外，慢性鼻炎呐、鼻窦炎呐、扁桃体炎呐、慢性的支气管炎呐、胃炎呐等等等等啊，跟这个病菌引发的炎症一些相关的病症，可以说在生物场治疗仪下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起到消除炎症的作用。啊，讲到这儿，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呢，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跟我打电话说啊，我们这档节目特别用心的在听，可能大伙儿会问，哎呀，徐主任，我们平时吃抗生素不是也有那个杀菌消炎的作用吗？啊，我告诉大伙儿，咱们咽喉啊是人体抵御病菌入侵的第一道门户啊，你吃抗生素消灭这批病菌，那下一批来还会造成病菌的感染，所以很多人各种炎症反复发作，就是因为你只注重杀菌消炎而没有重新建立你的免疫系统。而生物场治疗仪在用纳米红外线杀菌消炎的同时，它还会利用它的高地磁场修复咱们的黏膜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这样实际上就是提高了咱的免疫力，这病毒啊细菌呢、就很难很难再侵犯咱们了。所以我想这台生物场治疗仪被看成是全新的生物疗法，所以现在呢，生物场治疗仪已经成为入围了医博会啊，我相信它会不负众望，给国家带来荣誉，我有这个信心。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徐主任你好，高寿了。 哎，你好你好。 徐主任，我都是啊，我有个儿子 啊， 这个因为家庭困难呢、我们说，我都78了，我老头子79了，家里啥收入也没有 啊， 这都是那个我那个大儿子在北京上班呢，他看到他兄弟犯病啊，忒严重啊，完了现在都47、8了还没成家呢，是啊，他说不把他兄弟的病治好了 啊， 他决定不成家。 哦，为了弟弟哥哥不成家。 是 啊，那你说说您这个二儿子他是什么病？ 我说他是从小学4年级，他一小子都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啊，给打针呢，给那打的神经线上了。这孩子啊，就这半面身子，那个都当时起了个包，我都带着孩子上医院了。医院的说呀，我说这孩子生疮了，他说没有，说是打针打的， 回来呀都让我搞这个石手巾疼，始终也没疼下去，这孩子落了半面身子，都那个不灵活，现在呀这半面身子都萎缩了。他咋得的这个癫痫病呢？我他是在小学四年级，那个也都是十来岁，因为背这个四天半的这个语文课我他背不下来，老师都说他在背一个大冬天，就让他罚站，都得了这严重的这个病了。我们福建犯完病啊，把那舌头都咬，第一次都咬烂火了。你说他那脸憋得气性焦紫 啊， 汗的犯的时候特别大呀。你说这个心路上我他妈的，我看我儿子那样，我心里忒不好受啊，这才弄治正治。一开始都带着他上我们唐山呢，治了二年，治一回也都是100块钱，也没见效。之后又听说那石家庄有治他这个病的，我们又跑回石家庄，在石家庄治了二年呢，还没效，这咋弄啊？这孩子这个病啊也不见好，哎呀，把我臭的！我们说，我他哥看着他个兄弟犯病那么严重啊，他哥也忒心疼，有啥不成家呀？都立下这事也不把他病兄弟病治好了，他不成家。哎， 明白了， 我 明白了。 我跟西主任说，我心里头，我又惦着我大儿子岁数大了，没成家，我又惦着我小儿子这病啊，所以我都是卖裤子卖哪卖房子卖没地，把房子卖了，我也给我儿子把这病治好了。哎，我跟徐大夫说，因为我没钱，我都挺上火，上火我这个左肋叉呢又推疼，又是血压呀，从这个旧历7月14那天吧，又开始最高，高到高压高200多，低压还189呢，我忒迷糊。你说越着急也没法，我让我们老爷子借去吧，老爷子借不烂。你说福建看我着急，他也着急，这那个恰哥他又小心的把病犯了。哎呀，我也挺没办法。 二儿子这个病啊，除了有癫痫以外，还有呢身体那个时候打针的时候那半喇子不太方便之外，在他身上还有什么别的病？ 哎呀，他身上都吃这个，吃这20年，我看啥病都有啊，肠胃也不好，那个成天的他那个睡觉发高烧，又是那个吃药吃的。还那个坐脚啊，走路特别歪也，反正是我看他呀，总没精神，总跟我说妈，我忒不好受，忒不好受，就总那个不好受。 那是这样的啊，从你刚才讲你这个二儿子这个情况啊，首先肠胃不太好啊，还有呢这个癫痫病，还有一个呢左侧。就这个腿脚当时打针呢引发的这些情况来看，那么生物场对他这个病症呢是对症的啊。首先他的肠胃这个问题那可以调理好的，第二个他这个半边身子走路啊这方面这个腿不舒服的，这是属于他那个神经系统，因为当时您说是打针引发的，那么神经系统也是咱们能够辅助治疗的这个病症的范围之内啊。那第三个，咱们说他现在这个癫痫这个病症啊，癫痫这个病症呢，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症啊，一个是当时可能体罚精神上他受了刺激了啊，这是一个。那他这个病一般呢会有这个头疼失眠啊这些症状啊，睡觉睡不好或者怎么样。那么在中医上啊，有很多的穴位是针对这个病症的，像你们家二儿子这个情况，咱们有一个穴位针对这个癫痫的，叫腰脐穴。腰脐穴主要针对的啊是癫痫、头疼、失眠、便秘。那你们家儿子要是做的话，那今天呢我就跟你讲一下， 像他做那个腰脐穴啊，那个地方啊，电极片贴在腰脐穴这个地方。那个主机呢，因为他是那个肠胃不好，对不对？ 对。 哎，肠胃不好把主机抱着，那他这个癫痫就能把他发作的这个间隔拉长，拉到最后他不怎么犯了就好了，知道不？啊，我跟你讲，癫痫呢是大脑的神经元啊突然发射异常信号导致的，那么这就是神经系统，所以咱这个完全可以针对这方面进行辅助治疗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刚才也说了，家里这个你们二老呢也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完全靠大儿子一个人维持你们三个人的这个费用，而且大儿子真的是为这个家可以说掏心掏肺了啊，为了弟弟说不把弟弟治好，手足之情啊，不把弟弟治好他绝不娶媳妇儿，我真的为你们家老大这个做法感动了啊。那我就告诉你，生物场治疗他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们家老二啊，这是我肯定的告诉你。再有一个呢，我最近呢正在讲到补充细胞能量的，像他的脑细胞已经受损了，所以呢我个人呢送给你们家老二5盒啊，回头， 哎，我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谁家没个难事儿啊，对不对？那么再有一个，你儿子现在这个咱们说你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因为咱们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做啊，那么咱们做了10次以后，或者说我们现在停止了，你就不能再免费做了。但是对你儿子，我回头跟院长说，对你儿子的免费。 哎呀， 啊， 我再三再四谢谢徐主任 啊，对你儿子的是免费的，只要你们家人带他去，也跟你儿子说不放弃不抛弃，有信心这个病他一定能够好，知道不？没有什么困难拦着咱们，对不对？ 谢谢徐主任这么照顾我们， 啊， 哎呀，我说 不用谢， 我没说我 那，哎，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哎，中午中再见呢， 哎，再见。哎， 徐主任，你为我们那个你操心受累了啊。 好，再见，不累啊，再 见。 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啊，叔叔。欢迎您 啊。对对，好啊，请。我是张家口 啊， 张家口、 嗯， 我是来了一共治疗了8天了吧？ 啊，您多大年纪啦？ 啊，这个，我今年82了，今年 啊，82岁了。您说效果怎么样啊？ 嗯，挺不错，挺不错，挺好。 嗯，那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这些反应跟徐主任详细的来说一说，好吗？ 好好好好好。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是徐桂英主任是吧？ 对，我徐桂英，你好。哎， 啊，我这听你的讲课听了好长时间了。 哦，听好长时间。 哎呀，你讲的确实不错。 啊，谢谢谢谢。 这个， 嗯， 我是这个什么老患者了。 老患者。 我是住院读了多少次了，贵贱这医院里啊，他的这我对我这病， 啊， 他这治不好，贵贱。 啊， 我说咱不行，这来试一试吧。 试一试。嗯， 来了以后， 嗯， 我感觉还挺不错。 啊啊！ 另外这儿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都服务态度都相当不错 啊， 也挺好。 嗯嗯， 通过这个这几天吧， 嗯， 挺不错， 觉得还行。 特别这个治疗仪这方面 啊， 这个挺好啊。 啊，治疗仪 研发的挺好。这我得感谢这个徐桂英主任，你的创造发明啊，你这挺好， 啊， 对这个研究这个挺不错。 啊， 这对我们这个老百姓， 啊，谢谢 这个老患者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福音。 啊， 你也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救星吧，老患者的救星吧， 老患者的救星， 这个挺好。这个我这腰吧， 嗯， 这念头可多了。 哦， 院里头各种方法都用了，都不行。 啊， 我你看我这个什么， 嗯， 今年82岁啊， 嗯， 另外就是说我这个病，一个是冠心病， 嗯， 啊， 嗯， 还有这个房颤。 房颤， 另外就是还有房颤， 嗯， 这个房颤，我听这个医院说， 嗯， 这个房颤还比较难治。我这个腰直到上班到现在，我退休到22年了 啊，退休 到22年。我退休以前就有腰病 啊， 这是最后在医院检查说是腰肌劳损，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啊。 啊，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我考虑他这个检查的也不太什么。 嗯嗯。 另外，我还有这个坐骨神，原来有这个坐骨神经症。 啊， 我估计这是腰间盘有问题。 啊， 是吧？ 肯定的，这个100%了，腰椎间盘出问题了。 就是，我这都多，也就是有30多年了吧。 那你严重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呢，发病？ 我现在研究严重的情况下，走100米啊。 啊。 就疼的直不起腰来了， 100米就不行了。 嗯，走100米就不行。 那真是要命的事儿。那您现在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做过以后， 哎呀，效果真好。我现在 啊，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腰，我感觉，第一个是感觉这个不是那么疼了 啊，不那么疼 啊，不那么疼了。 那你 这么多年，你说这做到这种程度，我感觉是不错。 啊 另外就是说我在医院里头各种办法都用了都不行 啊，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通过治疗仪，我说这家真是好东西。还 你听我讲课，它的好处不止这一些，它的好处不止这一些。我每天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会把它的好处1、2、3、4、5的都讲给大伙儿听。您现在呢是有针对性的做你这个腰，就是有针对性的。您这个腰，这是也算是有几十年根深蒂固的，现在100米都走不了了。这个腰， 嗯，就是。 所以一做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出那种远红外，哎，加速你腰部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好了，它就，我们中医上讲，通了就不痛，对不对？那你的酸、你的疼，它就没了。 对。 它释放出的这个脉冲。它能修复你的骨关节，恢复你骨关节的营养，只要几次一做，血液循环就跟之前就不一样了。那你的骨关节有营养了，你那个地方椎间盘啊、髓核啊、什么腰突啊等等这些问题，它慢慢就开始正常了。就是你坐久了它也不觉得不舒服。那我不知道您现在做到现在走路情况超过100米没有啊？ 现在超过100米、200米，我感觉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了啊。 200米， 你我另外我打断你，还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啊。 啊，您说。 我这血压也下来了。 血压也下来了，你看。 啊，血压也下来了。 一好都好。 我头一天做 啊。啊。 我头一天做，人家这个护士给我 量一量 测血压，还160。 啊，160呢。 我现在140了。啊，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 太好了！ 我希望徐主任呢，你对我们这个，这方面你，哎呀，你考虑的太周到了，你真是什么？你看我在这儿啊，这么多人做，这老年人都说做的都不错， 都说不错， 都说挺好啊， 都说挺好。 有个别的那个病情严重一点吧，当时看不出效果来，你这个稍微什么一点，这都看到效果 啊，那就严重点，多做几天。就出来了效果。 对，就是 真的太好了。 就是那谢谢徐主任了啊。 不用谢，不用谢。好，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 就谈到这儿吧。 哎，好， 谢谢你了啊。 不用谢，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 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抚顺的那个患者。 啊，多大年纪啦？ 嗯，我今年68了。 68岁了，是在做生物场治疗仪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做了几次啦？ 我今年是第三次。 第三次啊，那阿姨接下来呀，咱们就把这三次生物场治疗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好好好。 嗯， 好。哎，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啊。 哎， 你好。 哎呀， 啊， 徐主任， 啊， 太好了。 啊， 哎呀，终于就收到您的电话了。 啊， 老想跟您通话，太高兴了。 啊， 啊， 我都激动不说了。 啊，您说说。 我是那个抚顺一名那个受益者。 啊， 我和老伴都是受益者。 啊，跟老伴都是受益者。 啊，我那个全都受益了。 嗯嗯。 哎，咱就说这个治疗那个生物治疗仪吧。 嗯。 我那个听广播你讲这个生物治疗仪是吧？ 嗯嗯。 我就有患者反馈说怎么怎么管用，我说这能那么吗？ 啊啊。 我就正好给我排上了。 嗯嗯。 排上我就来做。 啊， 结果我做那个我星期二来做的。 啊 啊。 再 下次是星期六，就上星期六。 啊啊。 哎，这中间我真就麻了一次，而且呢时间还很短啊。 嗯嗯。 还很短。 嗯嗯。 啊，完了原来呢那个颈椎麻， 嗯， 麻的挺厉害。 嗯嗯。 完事那个腰也疼，走路呢也疼。特别那个严重前吧，都得扶着腰啊，不敢哈腰。 就是颈椎跟腰的问题， 啊， 特别厉害。 啊，腰间盘膨出。 啊，腰间盘膨出。 啊， 嗯， 啊， 多长时间了这病？ 哎呀，这个可年头就多了，徐主任。 嗯， 啊， 年头多了， 啊， 你咋不治呢？ 啊，也做过按摩什么的。 啊 啊，但是有时候一累都就犯这个病。这回做那个生物场治疗仪以后，哎，那个效果特别明显。 嗯，特别明显。嗯 啊，那个颈椎吧， 嗯， 那个不麻了，脖子活动就特别灵活了。 颈椎不麻了， 啊， 活动特别灵活。现在 啊， 啊，就脖子就特别灵活了。 啊， 就好像是我没有那个脖子以前没麻过似的。 就好像没有麻的这个事儿是吧？没想到有过这个事儿。 啊， 嗯嗯。 啊，完了那个腰啊也不疼啊。 嗯， 哎，就是那个那生物治疗一贴腰上的，特别就是那个热乎，哎呀，可管用了。 那是远红外， 啊， 直接穿透你9到12公分的这个深度，所以你会觉得不光是外头皮肤是热乎乎的，里边的内脏它都是热热乎乎的。 啊啊啊！对对对， 嗯， 哎呀。 啊， 真是给这个治疗仪 啊， 不愧是真是治疗仪呀， 啊！啊， 哎，那个徐姐，我和老伴儿来做的，老伴儿之前就那个肩膀疼的可厉害了， 啊， 他可能是风湿， 啊， 天天得让我给他拔罐。 啊， 哎，说完了这几天他不张了，让我拔罐。 他不张了拔罐， 哎， 那是什么呢？是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了，对不对？ 啊，对呀，他不疼了，要 不疼 了就得让我拔罐了。 啊， 真管用啊，没说。 啊， 完了，他那个前列腺嘛， 啊， 反正前两天也是牙疼， 啊， 那晚上那一宿起了7-8次。 啊， 那天来，他和咱那个工作人员说，啊，哎呀，一宿干脆没怎么睡觉，结果做完了晚上，昨晚就起了3次。 你看吧， 啊， 捎带着前列腺的问题又给 啊 捎带着解决点了。 啊， 嗯 啊，对呀，啊，起了3次才。那天晚上他疼的， 啊， 他一宿连起夜，干脆就没睡好觉啊，都 啊。 啊，嗯， 这老伴儿跟着你也是受益了。 啊， 也受益了。 啊，也受益了。 所以这台仪器现在医院里呢也在抢着要进。进了以后呢进理疗科。 啊， 进理疗科呢就得去花钱了。一次不得上百以上 啊， 对， 啊对不 对， 对， 对。 咱现在就是什么呢，老百姓。 对。 这么一个方法你试试看， 嗯， 对你的身上啊各种各样的病你就来试试。 嗯， 啊不过这个活动。马上就 我绝对有信心， 马上就要截止了，嗯，这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 啊，是是是， 我就希望大家伙儿呢， 嗯， 都能来亲身感受一下。 嗯， 我跟您说吧， 是是 啊，像您这个情况， 嗯， 跟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们能够坚持2个月的话， 嗯， 像这个风湿骨病这类痛症，嗯，它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啊 啊， 行， 啊， 行， 哎， 行， 嗯 嗯。 好了 好， 我就不多说了。 哎，谢谢您徐主任 啊， 您的那个无私奉献让我们这些那个患者全都受益了。 全都受益了。 年纪， 啊， 我们也 大家都健康